第58集，叮的一声，电梯到了。许岩收起手机，抬头。门缓缓打开，电梯里的光不如走廊上亮，但被三面墙镜反复折射反射过后，就充满了低迷又辉煌的落差。沈直就站在光线交错的终点，电梯正中央。鼻梁上架着一副细框眼镜，他看见许岩时脸上的表情并不意外，但明显是没有准备好的样子，就像你知道某一天会有一场考试，你复习过做过心理建设，可试卷发到手上的那一刻，你还是会忍不住紧张。沈直手里只有一个平板和一沓文件，没行李，显然是早就到了，刚办完公事回来。许岩全当里头站了个陌生人，一言不发地进电梯，站在左侧墙边。他正要拿房卡刷楼层，却看见26楼的按键是亮的，不止在同一家酒店，还在同一层。许岩不太懂，不是说这几层被包场了吗？为什么沈直还能住进来？电梯门慢慢关上，周围安静下来。许岩低着头，他有点累了，突然听见沈直问： 哪里不舒服吗？ 没有。 吃饭了吗？我订了晚饭，后厨会送上来，要不要一起吃一点？ 不用。 或者你有什么别的想法？ 我说了不用。 26楼到了，门打开，许岩抬脚走出去。 许岩。 没走两步，手臂被拉住。他回头。沈直看起来很累，是那种束手无策、不得要领的累。 可不可以别一直拒绝我？ 难道要我都顺着你？你不觉得这感觉很熟悉？被不想见到的人穷追不舍，那种烦得要命的感觉，你应该深有体会。你当时有多烦，我现在就有多烦。 沈直一瞬间僵直了几倍。 干嘛一次次给自己找罪受？沈直，这么几年过去了，你别又告诉我你爱我。 爱。 许岩的手指猛地蜷起，把手里的相机抓紧。他之所以这么问，只是想逼退沈直。他并不相信从前沈直真的爱他，尤其是在那杯酒真相大白后。许岩无法想象会有爱是基于报复、厌恶、冷漠、抗拒，那本身就不合理。更遑论现在的他们之间有长达3年的空白，没见过面，没说过话，没任何能够支撑感情的交集。何况他们的感情早就面目全非，溃不成军。沈直靠什么爱他？愧疚吗？ 那怎么样？你爱我，我就要接受。 不是。 沈直的睫毛动了动，垂下来，盖住那双带着红血丝的眼睛。 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现在，我不会再和以前一样，我能像个正常人一样爱你了。 许岩抿着唇，半晌后冷冷地吐出两个字： 不用。 他转身走向房间，刷卡开门。一片漆黑，许岩靠在门后，房卡边沿深深嵌进手心。他真的最不想听的就是沈直说爱他， 就像他不想听沈直叫那声妍妍。现在好了，还多出一个正常人的前缀。许岩不明白为什么会被这三个字刺痛。一个衣冠楚楚、事业有成的人小心地说，我能像个正常人一样爱你了，就好像他做了很多努力，为的是要变成一个正常人。变成正常人，然后来爱他。许岩深吸口气，抬手把房卡插进卡槽，绕过玄关，去客厅开电脑。修好照片，许岩打包发给雨雪的团队。看了眼时间，离晚会结束还有一个多小时。一直没吃东西，许岩打算订个晚饭。刚拿起手机，门铃响了。许岩起身去看猫眼，是酒店的服务员。 什么事啊？ 许先生您好，您的晚餐到了，方便的话我进房间为您上菜。 我没有订晚餐。 是沈先生吩咐厨房为您准备的。 许岩粗粗掠了眼餐车，沉默了会儿，侧过身让出路。 麻烦你了。 如果沈直是普通房客，大不了许岩拒绝后服务员去跟他说一声就行。但之前许岩随手翻了下茶几上的酒店介绍手册，发现他在锦耀集团名下。难怪沈直能在被包场的楼层里住宿，因为这根本就是他家的酒店。所以沈直不仅不是普通房客，甚至还算是这家酒店每个员工的上司。自己要是不吃这顿饭，服务员作为下属多少会为难。 沈先生特意嘱咐要给您炖个汤，您尝尝合不合口味。 啊，谢谢，辛苦了。 他确实很爱喝汤，以前跟沈直住在一起的时候，有空就要煲汤，变着花样煲，半个月都不带重复的。刚同居那会儿，沈直发现他有这个爱好的时候，问他， 你是广东人吗？ 我倒宁愿我是广东人，那多好啊，万物皆可煲汤。 他犹记得自己某天晚上煲了个佛跳墙，当时只是想尝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做得好吃，结果由于放食材的时候下手太重，滋补过头，两人喝了之后血气翻涌，根本睡不着，不发泄不行。两人在床上折腾了一整夜，许岩第二天嗓子都是哑的。服务员上完菜之后就离开了。许岩看着桌上的大盘小盘，有点疲惫地捏捏鼻梁，拿起筷子。